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美丽，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这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都是每天会送出四张门票，那这四张门票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6月3号下午4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是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那我们的乐享四季项目呢也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那这一次呢，这样的一个乐团是在1989年成立，而且它一直致力于重新挖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会送出门票4张，那有2位朋友可以获得，但是也是每一次都是有门槛的哦。那今天的问题会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这里面呢可以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两个听众群，另外呢还可以进入到黑胶集市，同样也是我们的听众群。三个群，每一个群里面三个群同时啊有2个朋友答对我们的问题，而且是头2位就会获得我们送出的4张门票，每人2张。那今天问题是什么呢？其实还是猜曲目来着，就是我第一首放出的曲目是什么呢？那现在要开始了，这也是配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今天为大家带出的题目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放出的这首乐曲，其实我相信只要是速度快的话，很多朋友都可以答对的。因为就像很多朋友说的啊，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也是来自于很多朋友的最爱，柴可夫斯基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第一时间发来了正确答案，当然了，已经得到票的朋友我们就忽略不计了哦。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在几个群里面同时来进行的。有的朋友呢在其他群里面已经得到票，那在另一个群里面又一次发言的话，我们不会把这个票再次送给同一个人的，请谅解。所以呢，一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会告诉大家谁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四张门票，两位朋友每人两张。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是和乐器之王有关。有人说，钢琴当然是乐器之王了。的确，钢琴拥有宽广的音域，仅凭它一件乐器就能够表现出整个乐队管弦乐队的这样的音域，加上它普及的程度比较高，学习的人非常多，所以呢，钢琴之王的美名实至名归。然而对于钢琴这个王位的合理性，全世界的朋友看法都一致吗？其实当一个网站推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它推荐的算法排名却完全不一样。那究竟什么呢？什么是乐器当中的王者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了，还是最开始要进入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一致认为的钢琴名副其实的乐器之王音乐。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为了庆祝孩子们节日的到来，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针对儿童推出限时半价优惠门票。这次专享优惠涵盖了六一儿童节当天和之后的两天周末。6月1号到6月3号期间，所有满足购买儿童票标准，也就是身高在1米到1米4的小朋友们，都可以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游客可以通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主入口售票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微信服务号等渠道购票。继续来关注，明晚8点，2018年六一儿童晚会将通过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及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并机播出。今年六一晚会的主题是花开新时代，为了让晚会节目更有欢乐感，央视像打造春晚一样精心打造着六一儿童晚会。晚会总时长100分钟，包括舞蹈、歌曲、戏曲、杂技、魔术、朗诵、音乐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节目类型丰富，构成多元，舞台呈现国际化，充满科技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20段。那在最近的几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每当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耳边这样的音乐。那其实呢，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8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我们依然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我们的栏目呢，每天都会送出音乐会门票4张，分别会有2位朋友获得。不过呢，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没有中奖的朋友，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音乐广播，填写资料申请门票。那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呢可以点击会员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还有呢也可以点击黑胶集市，这几个都是我们的听众群。当然也是要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首先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会获得我们所送出的这每个人2张门票。那其实今天呢已经出现了，已经有朋友们获得了。在这里呢，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我会公布是来自于不同群的朋友。好了，继续吧。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永恒的魅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其实是乐器里面的王位之争。我是汪卓，再次欢迎你的到来。